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，大写的V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尚远。去年的节目当中呢，曾经为您播出了著名剧作家、戏评家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先生的演唱艺术。翁先生的剧作剧评非常的内行，因为他除了熟悉戏曲史论之外，他对台上的所有事物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他的演唱和舞台表演是绝对的专业水平。他和高庆奎先生有过密切的交往，所以对于高派艺术和高庆奎先生本人的介绍都是较为权威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斩黄袍》。 在梅上成群四大名旦形成的时期，老生行当里的余淑妍、高庆奎、马连良同样受到观众的推崇，称为三大名声老生三杰。他们三位中间，以高庆奎的嗓子最冲，戏路子也最宽，他以刘洪生刘派的戏而成名，同时也演这样一写戏而受到观众的欢迎，像孙菊仙孙派的逍遥津、谭金培谭派的定军山、朱连寨状元谱、汪桂芬汪派的红生戏华容道、王洪寿王派的红脸戏单刀会、贾红林贾派的做工口白戏铁莲花、武生戏连环套翠屏山、反串花脸戏炸判官刺王僚、反串老旦戏绝地剑母打龙袍等等。三斩里头的斩黄袍，斩黄袍里头那段孤王酒醉桃花宫，表现赵匡胤在帝王生活里头骄纵放荡自恶陶醉的激情。这段唱词是孤王酒醉桃花宫，韩素梅生来好貌容，寡人一见龙心宠，兄封国舅他妹封在桃花宫，内侍臣百驾上九重，高玉钦发怒你为哪宗。前四句是二六，上九重唱散了，为哪宗一句是散版。现在放一放高庆奎唱的这段唱片。 Thank you. 是高敬奎唱的《闯黄袍》，这一段唱也是刘鸿生创造的。《斩黄袍》这出戏在刘鸿生以前，孙继先在四喜班曾经演过，那还是谭金培给他配的高怀德。经过刘鸿生加工创造以后，这出戏的唱腔一直是宗法流派，高庆奎是流派的传人，所以唱得很真正。这个全段里头最好的是第六句，第六句高玉钦发怒你为哪宗，前五个字是直唱，用你字一垫，为字呢使了个小腔，哪字呢是突出滑音，拔起高音，直线发展，那么就把这个放荡的激情啊转而为金牙的激情。高庆奎用他那个充沛的音量刻画出人物的感情变化，称的是洋溢奔放，痛快淋漓。这段唱里头除了第一句孤王酒醉桃花宫是名气口，以下五句仿佛都是一口气儿唱下来的，其实它是用暗气口缓气的。那么这就谈到偷气缓气的问题了。高庆奎学习了流派以腔偷气以字缓气的方法，他使用的很自然，像韩素梅生来的来字就是以腔偷气，来字的那脱了腔往下一秃噜，四连十断，就是仿佛连着呢其实是断了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它的暗气口就有了，那么气就换了。我们现在先听一下这一句，再像这个凶风国舅他妹封在桃花宫这个他字儿，那么就是以字缓气。他怎么缓法呢？他是啊，这个他字儿啊在这个国舅的舅字形腔以后一垫，然后再放出这妹字来，就利用这个发音口型的变化，使他很自然的适合于呼吸的规律。那么这么样呢，又一呼一吸，那气就缓了。我们现在再听一下这一句，谈到偷气缓气，那么顺便再谈谈高派的提气跟勒气。在高派唱功发音方面，凡是这个闭口音向上挑的都用提气，凡是张口音向外放的他反倒用勒气。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。那么像这段二六开头的那个孤王酒醉桃花宫，那个孤王俩字，这孤字呢是闭口音，它又是高起的，又是从高起的，那么他就把气这么一提，那么把气这么一提怎么样呢，就不但字音沉重啊，而且要字音就不散。这个孤王这个王字呢是张口音，它又是直放的，放出去之后呢它必须把气往回这么一勒，那么这么样啊才能够字音就不飘，而且唱的也透亮。假若要是不把这个气勒住，那字就飘了，音色也就不透亮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一句，请注意啊，这个孤字的提气跟这个王字的勒气。 下面我们再完整的欣赏一片高庆奎所唱的这个《斩黄袍》。刚才是高庆奎唱的《斩黄袍》的唱片， 南腔北调聚集。诗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摆饰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好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，著名的剧作家、剧评家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演唱的《斩黄袍》，结合唱片，那么翁先生也介绍了高先生唱法当中的独到之处。说到《斩黄袍》，这是一出当年在舞台上非常常见的老生名剧，但是近些年来呢，几乎在舞台上消失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请您欣赏几段高派传人演唱的《斩黄袍》。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李宗义先生的《斩黄袍》片段。李宗义先生祖居天津，早年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票友，后来下海成为专业演员，以高派老生戏驰名大江南北。他的嗓音甜润高亢，气力十足，《斩黄袍》是其拿手杰作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李宗义先生盛年时期录制的《斩黄袍》进场录音，那么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。李宗义饰演赵匡胤，王全奎饰演郑子明，叶盛常饰演高怀德，吴富有饰演苗顺。 朝前摆战场， 边坠东龙洞虎丧， 杂袍打过锁结网， 三里 二过 平东， 平东 知府后怎样传旨？ 且候先生一清到来，便知明白。 嗯，来， 有 伺候了。 啊， 先生与亲到， 先生与亲到， 有请， 有请。 罪， 岂敢！我等来得鲁莽，而家千岁海涵， 岂敢！ 我兄王引驾，不知府后怎样传旨？ 府后传下旨意，不论哪家，沾亲带故之人，执掌江山社稷，三年无灾。后又知陈龙原夜归宗， 二哥，府后虽然女流，倒有男子的独裁。 嗯，果然不差呀。 燕妻， 来看就来，待我发展。 这就不敢。下就是 刘言拜下。 先生与亲行， 三弟请， 儿家千岁请。 啥？ 探儿千岁休罪，何不趁此机会向冲天观折黄袍，与他穿戴一起来？ 他先来我问你， 就是上苍所赐。 好过上苍所赐，与他穿戴起来。 的儿过，何谢咱的儿过？ 我喜从何来也？ 头戴冲天冠，身穿这黄袍，做了皇帝了，岂不是一喜呀？ 是。这冲天冠，这黄袍是哪里来的？ 这个 上苍所赐。 上苍所赐。 哎，这有奇了。 也在你，为何选此断剑呢？ 不必如此，须知天地坛，至高上苍，天赐哪家国号，哪家执掌社稷？ 好，达到天地坛， 达到天地坛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宗义主演的京剧《斩黄袍》片段，这是1957年的历史录音。上半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李宗义先生、宋保罗先生、李和曾先生三位优秀的高派传人演唱的《斩黄袍》。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想见，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愿，一句敬业话让2049年那一天无声荣耀的那 泉酒店、戏雪乐园、千人宴会、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。预订热线